子待会儿一坐多舒服，是吧？ 对对， 哎，这椅子， 一会儿这会儿我坐， 哎， 这是我的小座儿， 姜是老的了，老头还没唱呢，先弄把椅子坐。哎，那咱们就开始唱哈。 对对对， 在咱们二位唱戏，他得穿着衣服唱吧？ 哎。有不穿衣服唱的吗？ 也不业余的，您不懂了，不是唱戏啊，你得穿着唱戏的衣服 啊， 红的、花的、绿的，这底下这还有水浪，还有一太阳呢。 您说那叫行头 啊？说行头，我怕您听不懂。 我连行头都不懂啊？ 有吗？行头 没有， 完了，唱不了了。 唱得了，咱叫素身唱， 素身， 哎， 就大褂代替了。 对， 哦，那台上那些乱七八糟的， 对，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那吹的、拉的、打的那个。 那叫场面， 有吗？ 没有， 没场面更唱不了了。 唱得了啊？ 怎么唱？ 咱们用嘴打呀。 用嘴打。 您唱唱，我打家伙；我唱唱，您给我打家伙呀。 啊，那行那行 啊， 咱们就准备唱吧。 咱们归到后台。 好好好。好， 我叫板，您给我打家伙。 我打家伙 啊啊！ 打什么家伙？ 小罗啊。 哦，您来吧。 哎哎， 没问题，错不了啊。嗯，您来。小罗，小罗，小罗， 小罗还老罗呢， 可您就是说小罗， 小罗你得打响了，大歹， 您告诉我大歹不就完了吗？你老说这黑话，我们哪听得懂啊？ 这叫黑话呀！ 来来来来， 我东直门等你了啊！ 啊，您先去吧。 什么？我先去？ 怎么了？ 我这一透袖，你就别打了。 您这是什么？ 透袖。 嗨，我以为这是轰苍蝇呢。 嗨，我招苍蝇了。官去行礼，云里禀判断冤案呢？ 不行啊， 头戴乌纱双翅飘， 就那个 礼宾不信落逍遥， 净捡好听的说， 虽然七品郎官小， 还嫌官小呢， 一点担心保汉的朝。 哎呦，这家伙是保皇派吧？ 谁保皇派 啊？那我怎么着？ 你打家伙啊？ 等等， 下官 等等， 近臣 等等， 民工 等等， 子公台 等等， 你叫会呆呆呀？ 那怎么着？ 我这儿一到晚你就别打了。 哦，您一说话我就不打了。 哎， 您说清楚了就行了。 官去中保县镇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捉拿死婆嫂嫂，使我命王春登死门盘查，偏到这般时候未见究竟，只有只有 放饭 有 伺候了， 等等， 副总哟， 伺候了。 等等， 你叫会呆呆呀？ 不是，那您说我怎么着？ 你这小花脸王顺该上了。 您说清楚了， 那还用说？ 你不交代明白，我哪知道？嗯，来吧， 喂哟 哟， 伺候了。 文臣， 回家。 哟，什么意思？ 你这王顺是小花脸，你得啊。你得这么上， 您一次性说好了好不好？ 那还用说呀？ 这你说可多耽误工夫，再来。 喂呀， 哟， 伺候了。 哎， 抬抬令定台。 哎， 抬抬令定台。 啊， 你就知道啊哈呀？你这还有两句词儿呢。 什么词儿？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 哦，这就没问题了。咱们再来一遍。 对呀，伺候了。